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83章，安排。 袁子峰正煮面煮到一半，看到李琴书滚动着轮椅去了阳台了，他也没凑近去听母子俩到底聊什么。如果李琴书想让他知道的话，自然会主动告诉他的。李琴书吹着外面的寒风，吸了口冷气。 真冷， 多穿点儿。小叔啊，说实话，你爸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是不愿意接受的。 李琴叔没说话。 其实到现在也不接受，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得告诉你，你不用对我说对不起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。你妈妈我也不是什么不近人情的家长，我知道这事儿啊是你们自己控制不住的，是天生的。换作是以前，我可能更不接受，但是比起你跟谁在一起，跟什么人在一起，我现在觉得都不如你活着重要。好好过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去在意旁人的想法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心。 李母说完了，李琴书眼角的泪水已经压制不住地往下滑落了。他没想到母亲的态度竟然跟父亲如出一辙。曾经以为最不好过的一关，原来这么容易就过去了。曾经以为和李玉锦分了手，天都可能会塌，可真的分了手了，却什么都没发生。原来这个世界上逃避真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只有勇敢地去面对，才有可能迎接更好的未来。 嗯，知道了，谢谢妈。 过年要回来的吧？你们俩要是定下来了，就把他也带回来我们见见。这次上门毕竟不是以前的身份了，我们还是郑重一点。 好。 与此同时，阳台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袁子峰拿了件衣服出来披在李琴书的身上。 多穿点，别冻着了。那个面做好了，一会儿进来吃，待会儿就不好吃了。 哼，说的就像现在很好吃一样。 哎，你够了你。 袁子峰摸了摸他的下巴，李琴书抬头看他，袁子峰微微弯着眉眼，在这一刻竟然如此的醉人。深冬，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，这人握住他的双手却温暖如丝。李琴书在这一刻突然感觉到幸福的味道。袁子峰这次煮的面不知道是得了谁的真传啊，味道居然出乎意料的不错呀。李琴书诧异地看向他。 嗯，你在里面加了什么？ 加了我对你的爱。 李琴书没忍住弯了弯嘴角。 嗯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去追小姑娘肯定要挨打的。 那你是小姑娘吗？ 追小伙子也是要挨打的。 嗯。但我觉得吧，你也不算小伙子，是吧，李叔？ 李琴书有些头疼啊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袁子峰自己都很介意的年龄差，反而成了他调侃李琴书的一个梗了。现在特别喜欢拿他的年龄说事儿，偏偏他还无法反驳。 嗯，小袁同学啊，我建议你以后提到年龄这件事的时候，尽量谨慎一点，免得把我给气着了，得不偿失。 哎，你怎么越来越小气了呀？ 袁子峰用筷子把自己碗里的肉都拨到李琴书碗里。来，多吃点啊，怎么看着越来越瘦了？ 都说我比之前胖了些了，就你一个人还觉得我瘦。 再为胖些更没人要，那更好。 那我真的想问问你了，你到底看上我什么？ 看上你年龄大会疼人呗。 其实我一直都挺好奇的，你别开玩笑。 袁子峰摸着下巴认真地思索了一阵才回答他道：我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就觉得李琴书这个人真他妈好，真可爱。这不都说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觉得他可爱吗？以前我就老觉着你可爱来着。李琴书没忍住笑了笑，他其实以前也觉得袁子峰可爱，最开始是站在长辈的角度觉得他可爱，后来不知不觉的心里滋生的情感就变了味儿了，变成了其他类型的可爱了。 哦，知道了，退下吧。 不过李琴书啊，如果以前你也是现在这态度对我，那我肯定不会产生别的想法，指不定啊还得天天跟你吵架。 那我要是早知道，我就用这种态度对你，不然以后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。 你后悔吗？袁子峰这句话半开玩笑半认真，李琴书完全可以打个哈哈糊弄过去，但他听完之后却很认真地摇了摇头。 不后悔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天给予你的安排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你都要选择接受。 李琴书轻轻笑了笑，捏了捏袁子峰的掌心。 更何况这是给我最好的安排。 袁子峰洗完澡出来，发现李琴书正在客厅看那些自己给他写的卡片，只开了一盏暖黄的灯，一边光芒映在他的半边侧脸上，看上去精致无比。李琴书听见动静，微微抬了抬头，脑袋上头发还有点湿。袁子峰拿了吹风机过来，不由分说的在他脑袋顶吹了几下，还伸出手抓了几把，李琴书没躲开。 自己能干， 容易感冒。 你现在比我还像管家婆。 袁子峰认真地吹着头发，从他的角度看过去，李琴书的鼻尖求着汗，粉红的嘴唇被他不时地轻咬着，袁子峰看得有点口干舌燥的。吹风机关掉的那一瞬间，屋子里陷入了一片沉默。袁子峰突然用手勾了勾他的下巴，李琴书一脸茫然地抬起头来。 怎么了？ 袁子峰的眼神逐渐地转身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